锵锵三人行，这个总有观众问啊，说我们这个节目在去广告的时候，三个嘉宾在谈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在运筹的话题呢是广美的婚事。 对， 没错， 我们刚刚在帮他安排什么时候。这个日子比较好，主要是看我们两个哪方便。 对，看你们两个哪一天方便，我就决定定在。 刚刚就在商量。 我们两个小喽啰有那么重要吗？ 他 们 俩太重要了。徐老师也身体非常舒服。 不是说级别很高嘛？是要看那个什么嘛？那个奥巴马和萨科齐是不是什么时候方便？反正将有一个哈，那个是非常这个天上人间，不是，不是我的意思。 天上人间， 哎，广美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世贸天阶，我想起那个就很就是很盛大， 植入广告啊，你 植入广告，哎呀 ，I'm sorry， 不能聊这个，一聊这个真是心脏都破了，咱们说话都瓢了哈，但是呢，我们今天谈的话题跟这个也有关系，也有关系，《山楂树之恋》，我还没有看，但是呢，他们觉得。这个电影的外围传出来很多消息，可以从很多地方聊。我先给你们报道一下啊，在微博上出现一个评选，说对《山楂树之恋》最精辟的评论是什么？世界这么乱，装纯给谁看？哎，这事儿引起很多，因为《山楂树之恋》张艺谋打出来的这个旗号就是最纯的嘛。 还是有点像过去日本流行这几年不是流行那种纯爱小说纯爱电影嘛，但这个书很怪，你记不记得刚出书的时候不是好像你都有份推荐吗？我们两个说推荐这书嘛，书后还印着我们两个名字写了一句我们说的话，但其实当时我是批评这本书的。 你说了什么？ 我大约记得就这本书就是操作一个什么纯爱的一个想法，但我当时有点同情，我说在今天这当然在我们看来很荒谬这种纯爱，可是问题就是假如一个人把性欲控制成这个样子，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操作自己的方法。我讲的比较复杂，但是问题他是哪一句 我 就觉得我好像在称赞他。 这个事儿就是你知道吗，现在在中国这么一个社会啊，我就觉得每个人为了想达到自己的营销啊，我的感觉啊有时候有点太努了，你知道吗？太努了，这努就你就比如说这努到一个什么呢，我们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怎么做人，他这个都有关系。好比说你要出一本书，这个书呢大概是我的节目，那么我说我也不反对，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的名字印在上面，不要把我的照片印在上面，对吗？因为这书跟我没有关系等等。那像这样的事情最后结果就会出来，甚至可能会出来这书第一版出来对没有印你的照片，可是呢趁你没注意第二次印刷的时候就把你照片印到封面上，你明白这种事儿。就好比说像他说的《山楂树之恋》也是，那可能就是有个人有个朋友发个信息问我说你对这书怎么看呢，我发个短信回去，可是没有人告诉你，你会发现你这个短信登在了书的封面上，你什么时候又成了什么妖风二王子了？ 对，我是大王， 文字大王，你明白？就是说这种事儿吧，我觉得要在香港或者纯法治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那种地方人们较劲呢，这个很法律的，对吗？ 广美大概也试过这种事。 我今天不是，我还在问文道，我说那个如果有人找你写序，你一般怎么处理法？因为我觉得这两年我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堪其扰，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写文章的人，那是我自己都不愿意出书的情况之下，然后就不断的有人来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个序啊，推荐我一下我的书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曾经写过几次之后，就是写那种小序，我还不是做那种主推的那个，就可能只是几句推荐你，你就发现你的那个照片啊，你的名字被大幅度的放大。 对。 然后但是像我会觉得说，那你可不可以先把书给我看一下啊？书现在正在感应当中，还没有出来，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看。 稿子。 所以。就是他什么都不提供给你， 就不应该写。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硬着头皮，可能写几句祝福，或者是我对于这个人的可能他的看法，或者是说他的专业技巧上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你强力推荐这个东西。所以到后来我就觉得说，所有写序的我就一律的就谢绝这样子。 这是可以的办法。对， 就是你说现在哪还有纯呢？ 没错。 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这本书的 多占点便宜， 本身都不是 绝不少占你点便宜，就是这个嘛。 就连这本书的这个营销过程都不是太纯。 对对啊， 虽然这本书讲的是纯， 哎，就我不是说我认为这个书不好，我觉得我就看了也受感动，对吧？但是呢，咱们说的不是这件事儿，而是你看从这种现象里引申出来的。你比如说冯小刚拍《唐山大地震》。现在你发现有一种，就好像是不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啊，越来越多的有一种追求纯感情的这种需要。你比如说好像召唤那种纯的那种亲情，我又比如说等你一辈子，像这个山楂树之恋也是，哎呦，就是你比如说甚至于这个电影拍的时候都聊出故事来了嘛，选那个角儿啊，今天这个跟我有点关系啊，选那演员跟我们本家 也 姓也姓窦啊，也姓窦，我跟他窦骁的吗？选那姑娘好像还是我们石家庄的呢，对吗？ 就你们石家庄姓窦的够纯。 你说够纯够纯的。哎，我就是说呀，选的时候不就放出风来嘛，就是说找一个清纯的眼神儿。哎呀，到处找不到一个清纯的眼神儿。但是这个话啊，我倒也不光是因为这个事儿听说，近几年好像不少评论都在这么讲，就说为什么现在啊，尤其是城里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哈，说是这个往往都有一种风尘之色，你看上去都不像是那个年龄的人，这是不是一种老男人的这个失落呢？还是一种什么呢？ 不是，问题是什么叫做纯？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够想象，比如说有时候我看一些外国电影里面女明星也被人认为是很纯情欲女型的，但是你能不能想象这个纯情欲女她很纯，但是也许她有很多的性关系，你觉得这叫纯吗？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一般中国人心目中那个纯呢，总是跟处女啊跟很多东西挂钩连接起来，所以有些纯我们是接受不了，或者在我们看来不叫纯。比如说你说这种等你一辈子的这种爱情小说，在我看来最感人的是马尔克斯的《爱在瘟疫蔓延时》嘛， 啊， 对不对？就霍乱时期的爱情，那一对人是等了57年又8个月，不晓得多少天，他是这么算下来的嘛。但在那一段等待的漫长过程里面，这个男主角是不停的去跟女人做爱，他说他要填补这个空虚，但是问题是他仍然很感人，你不会觉得他因此不纯的那个爱情，你不会觉得这个爱情的成色随着年纪就变化了几圈了，但是问题是他这里面仍然两个人是经历很多风霜的，那这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感情本身根本就不用去讨论什么纯跟不纯的问题，如果他是真感情的话，他肯定是纯的，他肯定是纯粹的，但在这个纯粹的外围其实是需要很多附带条件的，那这些附带条件你是不是说他就不纯了呢？就像你刚才讲的，两个人相就是互相等了一辈子，但是你是不是每天就坐在那儿等？当然不是，日子得过下去的，但日子在过下去的时候绝对有一些不纯粹的事情必须要发生。 没错， 其实哪怕是80岁的老头，对吧？80岁老人，他爱上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啊，单讲这个爱啊，也是纯的。可是呢，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感情是没有掺杂别的东西的，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 怎么可能没有别的？但是别的东西掺杂进来啊，我的感觉啊，确实是不舒服。但是不舒服呢，你也不能不承认。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事实嘛。就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刚才讲那种，你说很多中国男人觉得，哎呀，现在女孩眼神不纯了什么，这种对纯情女孩的想象跟追求啊，就是一种处女膜情节的放大嘛。 哎，这是一种，但是我还不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认为啊，伊丽莎白泰勒也挺纯的，我觉得啊，玛丽莲梦露也挺纯的。就至少从表面上看，那边那种天真的性感，哎，我就像刚才文道说的，我觉得就像当年他们讲什么阿娇啊什么那种，哎呦，就是不纯了，不天真了，哎呀，我觉得我不是这么看的，我觉得一个40岁的女人，我见过有那样的女朋友啊，也很天真啊，她做过爱啊，甚至做过很多次啊，但是，甚至现在还在做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在 将来还要做？ 对呀、啊， 越做越纯。 对，我觉得他跟我谈话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他很天真呢、啊，很可爱啊，很风趣，就是他很单纯。 对， 你明白？很单纯， 根本是完全两码事。 很单纯，这一个人不是说发生了性关系就不单纯的， 你发生了，可能你这个，假如你的性关系是买卖的，是不是会不单纯？ 不，但这里面还有一点，就算你讲的是跟性无关的纯啊，而是比如说心思的一种干净纯净，我觉得今天的男人如果还要想找这样的一个女孩，这为什么我仍然觉得是个处女膜情节呢？是因为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乌烟瘴气，今天这个中国这么的人伦败坏，这么多问题，这帮想找纯情女孩的大哥们，你们都有份造成他的。然后到了路上，你在想着，哎呀，怎么不给我个纯的呢？ 所以啊，这个始作俑者修后屋 是 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广美，你谈谈。 嗯， 对，他刚刚讲那个四十岁的纯洁， 你看广美这种手势就很像想清，很清纯的这个想象。 他本来就很清纯， 过去是捏自己的辫子，现在捏自己的中指。 嗯，那个我最近在十月初，我在台湾要办一个就是订婚酒，就是跟我的一些小学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还有家人的一个聚会。 本来我们也要去， 是。 不要再说了， 哎呀， 两个背叛我的家伙。然后呢？ 嗯。 竟然呢，就是这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竟然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一个女同学非常气愤的发了一封很长的那个 email 给我，告诉我说，你知道那个谁谁谁特别可恶，因为我现在我们今年都四十几岁了，那我有很多同学的小孩都已经十三四十十四五岁，就是女孩都已经要变成小女孩变大女孩了。竟然他说我们有一个其中同学还就调侃他，就男同学调侃那女同学说，哎，把你们那些女儿的名字都得给我，还给一张相片，省得万一我出去夜店的时候不小心泡到你女儿的话，那就悲剧了。 哎，这男的怎么这么会聊天呢？ 所以就你 这真是好同学，讲义气，你知道吗？真是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把人家妈当什么了？ 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很多很多东西。现在的那种中年男子，是说他觉得泡夜店是理所当然，他觉得去泡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是理所当然，然后他也把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应该是很纯情的小女孩，这些女孩会出去外面玩，然后钓老男人，也都看成很正常的事情。你说是不是都没有？不可能。肯定都发生，都存在，但是是不是全民如此？真的不是。所以很多人说什么这个世界乌烟瘴气，这个世界有这么乌烟瘴气吗？没有，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纯洁跟纯情的东西是在那里，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 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算是比较纯的女孩子，大学毕业就要找工作了。你知道啊，我听这个女孩子说了之后，我对我们男人，就某些个男人吧，少数男人吧，我觉得很失望，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女孩子说什么，说你知道吗，现在那么多男的都要给我介绍工作，长得比较漂亮，她说每一个给我介绍工作的男的都在追我，知道吗？你知道我听了这个话之后，我就觉得我为我这个同类就觉得这个恶心呐，就是你知道吗？我说就为了就是那点事儿，你值当的吗？咱凭个人魅力吧，对吧？凭个人素养，你帮女孩的忙就帮女孩的忙，在这别的事儿，再说别的事儿，拿这个做条件，哎呦，凑着我给你找工作，我给你怎么着？这不就是上床那点事儿吗？说穿了，那么就我觉得至于吗？就咱就缺这点吗？你要真这样，哎，我倒佩服那个，你可以拿钱嘛，有性工作者呀，还有那个办那个日本学生妹的，你不是喜欢清纯吗？拿钱买啊！你干就是这样对待一个，所以说你还怎么要求一个女孩子一个纯？她刚刚出校门，她面对社会就是你们这帮男人，你说你让她怎么？ 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比如说出现了刚才广美讲的那种，十几岁出去欢场夜店钓老男人或怎么样，那些女孩难道就不纯吗？就一定的？我觉得也未必的。我在香港有时候我去一些性工作者的一些的组织去给他们讲课或怎么样，那也有一些性工作者很年轻的小女孩过来跟他们聊天，然后讨论问题，你觉得他们其实很可爱，就是一个很单纯像女学生一样，她只是出来她也会做性工作性交易， 但是其他方面就是她就很可爱的一个很纯洁的小女孩。 哎，你这个也是个很文明的一个观念，就是是这样，这涉及到对于纯的这个概念的问题，就是说我一个女孩子对吧，真的我们见过啊，就是说她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在夜店她是一个面容，咱们说的就是风尘，但是实际上啊，她跟她下了班，她跟她自己的家人，跟她自己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呢、啊。所以你说该怎么理解，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啊，她是觉着自己在对付这个社会，或者对付你们成年人的世界吧，是不是说你们这些个男人就是要这个，我要想要到我的东西，我就得跟你们来这个。但是实际上这种啊，是她对这个社会的一种规则的认识，但是呢也并不代表好像他真的就变成了一个 对 风尘女子，或者一个心里脏了的一个人。 我或许再从反面贡献一个例子啊、嗯、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大陆会碰到一些女孩，一些学生怎么样，是那种积极上进型的，她积极上进到一个地步啊，她是想尽办法百般讨好上级老师教授，然后做先进党员，然后跟着啊，发现有同学做错什么事儿，思想问题出状况，他去告状，嗯，他去告密，他没有出去做新工作，他非常纯洁，他不谈恋爱，他只讲上进。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恐怕我就不会叫他做纯了。 嗯， 你懂我意思吧？ 嗯， 就什么叫纯呢？就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我们要把纯跟性分开。就是有一些女孩，她。看起来没有什么历尽风尘，就一直在学校系统里面好好的一直往上去，但是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个人的心思或者做的事情会是这个样子。 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呦，我也能够感觉到。哎，光美你觉得呢？ 不是，而且我觉得你们一直在讨论的都是一些可能十几二十岁，什么学校刚出来啊，或者是还没成年的这种，好，是不是只纯仅只限于这样年纪的人？ 当 初 不是， 对， 你就很纯吗？ 我不太 纯了， 纯到纯。 本来我都不想说了，这话 真的 啊！你看他纯到自己说出来了， 真的是很纯。 而且不是重点是呢，他们说这部电影，因为我也还没看，他们说是对于这个老中青三代秒杀，秒杀，就是进去之后，就是无论你是。就是已经人到中 年，也有成河吧？ 对 啊，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爱情呢，它真的是宇宙间最大的一个力量，它可以存在在十几岁的那种少男少女，也可以存在在那种我们这种中年，或者是甚至于六七十岁的人，我真的相信是有纯粹的爱情。 没错， 是当然。 我也相信，而且我认为这是这个非常高的，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和地位。但是呢，你不要以为它会永远在那。 对。 而且一就是你咱就说了，世界上大奸大恶之人也会爱上一个人。 当然，而且也有人爱他。 没错，有人爱他。 而且他还是被妈生出来，还是从小也是从小， 没错， 就这么喝母奶大的。 没错，所以他们有人说嘛，爱情其实不是属于你的，是上帝的礼物嘛。就这个小玩意儿射箭呢，啪一下， 丘比特， 你丘比特，你被射中了，你知道吗？你一下子中箭了的时候啊，你的那个东西是很纯的，没有别的。你可能啊离开了这个，你到那儿你还是跟人算计去，但是你在你爱上人的这个爱的这个过程中啊，他这个是好的。可是你要说永远会这样吗？哎，上帝的礼物上帝随时能收回去，没了也就真没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是你的那个所谓的态度，还有你执行这个所谓纯爱的那个方式。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那个《非诚勿扰》一个女孩叫马诺还是说什么，说了一句话，说 拜金女啊， 她说我宁可在宝马里哭泣，我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欢笑。所以呢，我会觉得其实是不是有宝马车的爱情就不纯粹了呢？其实不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对，没错， 我愿意，我要，我不但要在自行车的后面欢笑，我也要在宝马车里面，我还是要欢笑，因为我觉得，就说怎么说， 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在宝马车里面欢笑，但是我还要找到一个愿意骑着自行车陪我一起欢笑的男人。 哎，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这有宝马车并不代表你的爱情就会不纯粹了。 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这说的太好了。你看现在这个广美啊，还有我们子墨呀、歌辉啊，他们的爱情都非常纯粹，是吧？ 虽然他们都坐宝马车里头欢笑， 对对对对，都是我们羡慕的、赞美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是，说到底这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我觉得啊，这个就是条件好，这个生物的规律是哪儿都逃不了的。条件好的女的总是能找条件更好的男的。什么叫条件好啊？那最好爱情事业双丰收啊，什么都好啊，那就是条件，这就是也有个指标的嘛。 换一个角度来谈纯这个事啊，我们一直谈纯的，讲纯情的爱情，纯的，然后刚刚还讲纯情的女孩，好像很少去讨论纯情的男孩，是不是？ 从来就没有过。 对，我觉得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是说，男人总在想着说，哎呀，这个女孩好清纯啊，但是 是不是男人就不需要纯？ 对，没错，就是说反过来讲，只要有个男孩很清纯，大家会怎么看？ 我告诉你，文道，文道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概念，中国人这些老棺材瓤子的观念，真是应该改变改变。比如说，徐志摩。我认为很纯， 对，他是个纯情男， 我认为也很纯。 对， 你不要以为啊，好像搞女人的男人他就不纯，或者说喜欢女人的男人，甚至像 太纯情， 甚至像郁达夫写这个性苦闷的男人，我们就会认为这种男人，什么花花公子啊、唐伯虎啊，就认为他不纯吗？唐伯虎很纯的，你看他画那画。 对，而且我觉得 你现在是为自己平反吧？ 哎，你怎么知道？ 不过话说，你看郁达夫啊，我觉得他真的是纯，他纯到连自己自足啊、自卫啊、打飞机啊，他都写出来。 对， 这并不表示其他作家不打飞机，周作人也会打过飞机，鲁迅也打过飞机，但他们不写。 没错， 对不对？ 没错，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心思透明到一个程度。 对， 这不也是一种纯吗？ 没错。 对呀、啊。对男人的审美观念，哎，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哎，广美你可以谈谈，他纯，那不是你找的那个， 味精没纯，他纯， 他非常纯， 他非常，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是偶尔抽点烟。 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就是当你发现爱情出现的时候，你会不顾一切的，你会发现原来什么都不重要了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爱情是真的很纯粹的。我们转话题吧。 没有，这是对，你觉得冲和尚聊这个有点没劲是吗？ 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讲纯呢、啊、太多的社会的旗舰在里面。我们一讲纯，比如说讲爱情，就觉得纯好像还同时要跟持久放在一起。 哎， 觉得爱情总是要一辈子的才叫纯，但不一定，纯可以是一刹那很纯，也可以是纯啊。 moment。 对啊， 对， 能不能呢？ 瞬间刹那永恒啊。